喂，政治好丑恶噶。诶，你唔理政治，政治唔会唔理你嘅。 政治好深噶，我哋唔识噶。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喺各种嘅无知之中咧，最差嘅咧就系政治无知。 政治食得嘅咩？ 系啊，真系食得噶。乜你冇听过政治咖喱饭咩？ 咖喱饭有冇料到噶？ 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喺香港已经赤化嘅媒体环境。撥開雲霧，認清事實，宏觀視野，本土角度，言論仲有大辣、中辣、小辣。 嗱，呢個啱聽啦。香港人咧最中意就係多元選擇，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点至11点， 政治咖喱飯。 嗱好啦，就好多人話我哋今晚係咪放過呢個鄭若驊咧？梗係唔會啦，我都話啦，即係呢個 好戲在 主菜嚟噶嘛，好戲在後頭。咁點解咧？就要熱下身先，因為阿土咧其實啱啱喺呢個美國翻嚟啊，落緊機啊，其實 我而家仲 check lab緊啊，大佬。 每一次休息，大家喺度即係話緊阿蕭生啲廣告點點點嗰陣時咧，佢就喺出邊扯兩飛先，咁啊再翻翻嚟頂住嘅啫，其實係。 我唔想睇佢啲廣告嘅。 係啦，你死啊！ 喂，等佢都有俾你擺喺個台嗰度啩咧。蕭生記住啦， 講笑就講笑。 不過冇咁小氣嘅係嘛？ 冇 始終唔係方丈。咁咧就所以咧就要大家熱下身啦，終於就要嚟到正題啦，就要招呼呢個鄭若驊啦。咁咧就好衰唔衰星期一。星期五咧就立法會咧就邀請呢個鄭若驊落去嚟緊呢個星期一嘅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panel 嗰度咧就落去同議員咧交流，咁就 turn down 咗。咁結果咧就即時咧就話佢會上去星期日嘅商台嘅節目，就係呢個正好星期天。咁大家都好奇怪，點解上得商台而唔落立法會咧？咁當然個姿態上就係貶低呢個立法會地位，呢個好清楚噶啦。如果不是後面有奶媽教路呢，我相信啊，以這個鄭大小姐這種這麼政治水平這麼低的人呢，也都不會擺出這樣的姿態來 的。還有另外一件事考慮的，就是如果你是林鄭，你都會叫她不要在立法會 當人把 的啦，當然啦， 不用想的，這個一定是林鄭給她的，也都是可能隨時是這個特首辦裡面的新聞官啦。因為據我了解，這個即是這個不是金鐘來的，這個律政司的辦公室裏面的新聞官就不是那麼聰明的，其實相比起新聞處長和特首辦裏面的新聞秘書等等。咁好了，結果出事了，我覺得點解呢？這個太歐啊，奶媽呢些技巧係人都知道。陳淑薇呢其實就好像受咗分嘅，應該攞咗政府荷蘭水蓋添嘅。 係啊，係 啊，係啊，呢個攞得荷蘭水蓋嘅傳媒人咧，都應該係同政府關係相當密切嘅。咁已經通行都知道，亦政界亦都知道。而家去到咧，即係經我哋宣傳之下咧，網民都知噶啦。其實 阿 May 啊嘛，佢噶係嘛？ 係啊係啊 ，May 姐有個姐字嗰啲。 喂，大佬，我出道嗰陣時候，佢已經係 May 姐噶啦。 係啦，咁咧呢個正好星期天就被視為政壇車淑梅嘅節目嚟嘅。 即係點啊？ 即係有你想 好友善嘅， 好正能量嘅， 好友善。 係啦，好友善，好正能量咁俾你噏嘅。咁嗱，即係機關算盡，有陣時候我覺得即係奸有奸算。 算得太盡了。 係啦，咁我就聽當日我就懵懵鬆鬆喺瞓緊覺都聽阿 May 姐 ，May 姐把聲又好催眠嘅，真係，即係我都瞓下醒下，瞓下醒下咁聽。咁就問咗 May 姐，臨尾就問咗一條問題，就係話你仲有冇其他嘅建築物係有僭建嘅？咁當時佢係好技巧地答，佢話我已經委託咗呢個認可人士去處理啦。佢冇話有定冇。佢只係話 係，唔係咁你嘅答案就係認咗。 佢 imply 咗有，好啦，但係如果正常嚟講，我係一個節目主持人，佢咁樣答咧， 咁啊繼續 呢個係黃金機會嚟㗎嘛 ？follow 有定冇啊？ 係啊，咁就話 咁即係有啊！ 司長，你可唔可以公開同我哋嘅聽眾講，究竟你咪真係 有定冇？ 有喺邊度？一定係嘅標準答案、標準問題嚟㗎嘛？ 嗯 啊，果然呢個 May 姐真係攞荷蘭水蓋冇得頂啦！ 佢點答啊？ 唔住，時間差唔多啦。 因為壓後嘛，最後嗰個問題嗱，其實呢個鋪排有原因的， 有原因嘅係俾佢出嚟， 其實係知 的放料， 係俾佢放料，但係你放得太差， 太核突。 因為點解咧？我自己覺得咧，星期六咧，雖然而家商台嘅講法就是、哦一早約嘅，你呃鬼食豆腐咩？我梗係唔信你啦。依個安排係為咗配合星期一阿鄭若 驊、那個、立法會嘅對沖， 對沖，而且係因為。星期一會有他那個所謂的申報出來 出來 而申報出嚟嘅 有其他物業， 有其他物業 必然會問嘅星期一， 所以嗰個係特別嘅安排嚟嘅。依個特別安排，但係咧又將嗰個最重要嘅問題壓後，壓到最後。 以前咧就通常咁嘅，有兩種可能性嘅，就係、是、如果需要放料咧，先考慮就會港台周融先嘅。 嗯， 即係我但我做嗰個年代啊，咁咧，但係而家周融就已經轉咗飯鍋去咗 HKG 啦，係嘛？咁咧就冇咗啦。咁而政府對港台咧，而家咧就好不滿嘅、 嗯， 覺得港台啲節目嗰啲主持人咧喝唔停啊，咁所以先至度盡算盡。 上港台節目危險過上阿美姐節目啊嘛， 喂，梗係啦，大佬，所以咪去美姐度咯。咁你可想而知，美姐亦都係乜嘢料子啦。但係嗱，我覺得呢個係一個認識上嘅錯誤，佢哋仲以為鄭若驊嘅問題係可以用 PR 手段解決。呢個係絕對錯誤，我相信亦都係燒通頂嘅原因。而家唔係 PR 手段可以解決， 因為你咁樣擠牙膏法，擠下一層樓，擠下兩層樓， 喂，三層啦而家係。 喂，跟住你係 七層啊， 全七層啊，而家係 七層大廈。 喂，係層層都有僭建咁滯。 而家佢個卡通公仔我見到咧，就係個頭殼上邊咧，全部都係僭建嘅樓嚟嘅，好有型。 喂，你是做呢個建築物條例的專家， 上訴委員會的 panel chairman。 你又寫過書， 教人處理呢、這個叫做 unauthorized buildings UBW。 喂，跟住就做咗咁多年大狀。喂，而家你係知法犯法，日後就真係我哋可以講，我哋賊喊捉巢。你有咩資格喺度告我，大佬？你作為律政司司長，大哥， 你頭先講嗰樣嘢咧，就係佢而家咧就發現新嘅僭建咧，就喺佢嗰個淺水灣。嗰間屋嗰度，但係咧，其實依個僭建係輕劇好多嘅。 迷風露台。 O.K. 輕劇好多。 田北辰嘅講法啱嘅，係冇牽涉到自己掘窿嘛。 但係佢嗰個今次嘅 仲惡劣， 唔係喺依個僭建嗰度，而係喺佢嗰個所謂用手指去買入呢一個物業嗰度，嗰、那個叫走法律嗱。嗱一陣阿土可能講多啲，佢依方面嘅專業啊。我唔係話你走法律啊，專業啊。 嗱，顯示到佢係一個咩人？ 係啦，嗱，嗰個係咩咧？其實咧係一個避税行為。嗱，喺唔同嘅年份咧，係買屋咧，啲會計師咧就會俾啲 advice 嘅，點樣買法， 用咩名義買， 用咩名義買， 由買 家就可以避到税。 Buyer stamp duty 即係所謂嘅買家嘅印花税開始之前咧，無論我買幾多層樓都好，即係要用個人身份。一定咧係唔會選擇嘅，因為我一定係用呢個公司嘅名義買。 公司名義買， 我哋最唯一嘅擔心就係咩咧？因為公司名義買咧，就係我哋一定要做擔保人啦。因為你間公司其實空殼嚟嘅啫嘛，係咪？咁啊，第二就係可能銀行嘅按揭嘅貸款啦，可能未必去到即係七成咁多。 所以佢之前一路有雙辣椒之前咧，佢都用公司買嘅。 咁呢個係聰明嘅做法，呢個亦都唔係叫做走法律罅嘅，而係香港所謂任何一個會計師又好，讀過 tax law 嘅人都好咧，都會同你咁講嘅，就係一定用公司買啦， 呢個叫避税，唔係逃税， 合法避税， 合法地我哋叫 tax planning， 講得好聽啲，即係有呢個稅務嘅規劃。點解咧？就係、是、因為你 0.01 嘅 percent 啊，仲係即係真係乘落去就係叫乘0.0001啊，買家0.0001，賣家0.001，好過你而家根據個税stamp duty 嗰個表。大佬有啲係成7-8%，甚至10% 以上噶嘛。 仲有啊，之後咧你賣公司嘅時候，買你公司嗰個又慳税啊嘛。 冇錯，咁你賣嘅價錢可以好啲，咁、所以咧， 即係嗰啲税自己就喺個樓價嗰度大家分咗佢咯。 咁所以嗰陣時候喺應該係2010年開始嗰啲辣椒之前啊，唔知2010定2011。 收尾雙辣椒之後咧， 咁跟住佢就要求就話香港永久居民，再加就係如果係公司嘅名義買都好咧，你除咗要有另外一個 scale。即係其實 double 啦嘅 stamp duty 之外咧，即係明明係4% 要俾8% 之外咧，再後期再加辣咧，就好似加15% 啦嘛。 係， 如果冇記錯就係，因為我都冇份買呢啲嘢，所以我都唔記得個 percent。 你6000多萬邊度買啊？ 買咯， 所以 6000多蚊就買得到。 買咯，即刻咁我唔使做按揭添啦，大佬。所以後期咧，好多人我哋嘅做法點咧？我都有諗呢個問題㗎。咁例如，喂，老婆，你買咧？ 係咯。 你用你的名字 用你的名字，因為你 我再買 住可以用手指。 係啦，我買另外一層的時候咧，我可以零手指。 嗰陣時咪我就係咯，我嗰陣時嗰層樓係兩個人名字，我同我老婆。我於是鎖死咗，鎖死咗 咁啊笨啦，拆咗佢啦嘛。 後屘就賣咗佢咯。 個老婆可能 不是啊，後來賣了他就全部給了我老婆了。 喂，其實你又不懂的，因為為什麼呢？即真的離婚的時候呢，其實就算那個名字是曬你都好啦。是啊，那個 matrimonial property 叫 common property 呢，其實要拆的時候呢一樣可以拆了它的，所以你寫兩個名字是沒有鬼用的，等自己安心一點而已，大佬。 但後來呢，在現在這個淺水灣呢，就啱啱上年九月買的。 是。 九月買，哇，新鮮滾熱辣。 六千多萬。 佢就唔用好似以前咁啦，唔用公司啦，因為用公司已經冇數啦， 一 冇數啦 ，double stamp duty 再加15%， 再加15%， 所以用手指啦。 咁而家就用手指， 慳咗600多萬， 就4%。 嗯， 嗱，但係個問題呢一度啦，嗱，你雖然我都話你係避稅行為，你唔係犯法，呢、這個絕對唔係犯法。 喂，趙國雄都係咁 啊。不過而家喺個公眾嘅觀感，哇，手指你有你已經之前有六層，而家第七層你都話你手指， 其實就係、是、嗰啲嘅專業炒樓人嚟嘅， 啊， 所以佢點會唔知嗰個單位有僭建咧？ 嗱，呢個亦都第二個問題就係、是、今日蘋果懟咗兩張地牢嘅相出嚟，呢、這個就肯定係有內鬼啦，就顯示到個地牢咧。嗱、你話我掘咗個地牢，我唔知道，平時你就以為佢係雜物房啊，咁樣就唔知啊，好少落去啦。咁原來唔係，有呢個樂器擺喺度打 band。 我最大節目個酒窖。 酒窖， 唉， 音樂 audio visual。系嘛？咁你谂下啦，即系话系一个叫做多功能娱乐室嚟嘅。 嗱，呢一个咧，我先讲啦。你苹果咁样咧，根本系真系咧，一定系有线放俾佢，因为呢啲相咧， 鬼影到啊， 唔系苹果影得到嘅。 航拍 咁，所以咧，我又劝，我劝啊，劝一劝阿郑若骅，你唔好挤牙膏，你真系唔好再挤牙膏。你最蠢嘅一样嘢就系你唔知道。你的敵人咧，而家擁有啲乜嘢嘢？你的資料啊，你的材料啊，你明唔明？而家我都話啦，今次依單嘢咧，其實唔係喺僭建嗰度，點知爆下爆下，而家好多 open document 可以查到噶嘛？你層樓嘅按揭啊，層樓嘅各方面嘅狀況，我係可以查得到噶嘛？你一查得到，你用呢個所謂嘅手字，就令人 public perception 個觀感就差 了。冇㗎啦，而家相觀感 差曬咯， 好曳㗎啦，已經係個觀感曳咧。我覺得唔係話犯唔犯法，即係話佢 mortgage 等等呢啲嘢。 唔係啊，仲有一樣嘢好笑就係、是、你好忙啊嘛，你話你咁忙，你咁多時間搞呢啲咁嘅財務嘢，第一，第二，哇，你咁忙可以買七層樓，啊，就買到去雲南，買到去 北 京， 係啦， 買樓好簡單嘅啫，有錢就得嘅，咁啊排簽個名嘅啫， 好忙啊，忙原來忙於買樓， 我覺得佢有個專業投資者嘅就係佢老公。我覺得佢老公就幫佢物色，因為佢老公就係呢個工程界嘅大佬嚟噶啦， 醒嘅嗰、那個 係啊，潘樂圖大家都知嘅邊個嚟嘅，亦都係咧中聯辦喺工程界裏邊嘅裝腳。每一次特首選舉咧，工程界嗰啲票咧點樣 deliver 俾特首咧，就由潘樂圖去 deliver。咁你可想而知，呢、這個人絕對唔係淨係同林鄭有私交。 嗯， 你諗下佢喺清華大學教書，然後喺中國推動呢個仲裁，包括搞研討會關於南海問題嘅仲裁。 嗯。 如果一個 typical 嘅香港淨係識揾食嘅精英咧，係唔會將啲時間真係搞呢啲咁嘅嘢嘅，係嘛？第一翻清華教書，第二搞南海問題喎，大佬啊，呢啲係國家外交政策裏邊嘅嘢嚟嘅。 咁 所以 偏門嘅題目 係啦，呢、這個就牽涉到，就算佢攋咗幾多鑊都好咧。今日黃永平就話好言相勸，叫阿奶媽棄居補税又好，即係要係咪要考慮叫佢走咧咁？嗱，我就開個盤，我就覺得佢一定唔會走。因為呢個係共產黨嘅人， 你個盤係點啫？ 嚇、啊， 咁咪盤啫？盤係咩意思啫？ 佢想同你賭啊？ 係啊，我亦上次贏咗我肚一嚿水。 係咯，嗱，咁 俾一嚿你咪啊？ 任你買一賠一咯，咪咯，你買一嚿水賠一嚿水咯。係啊，就係、是、咁多啦。有冇人買佢會走咧？在座兩位， 我覺得如果係純粹從政治角度考慮咧，開始覺得頂唔住啦。 你就唔好做謝偉俊嗰啲 spinning 啊！話俾你聽， 唔係啊！我覺得唔係，尤其是今次 古惑仔嚟嘅呢條友。 今次個補選咁近，喂！如果你唔棄居補税咧，第一你唔單止個補選有影響啊，你對成個林鄭嘅管治嘅班子都有影響 啊！呢、這個明燈，我買今次鄭若驊冇事， 咁冇乜賴啫。 嗱，點解咧？ 我買一嚿水，我買你，我買入你度。 你話你開盤啫嘛你？ 咁你買落我度啊！嗱，你攞佢走啊！嗱，我哋俾個時間限制啦。 係啊，講啦， 我覺得三月十一號之前啦， 捱唔到耐， 讓足你啦。 三月十一之前，咁啊短個頭，大佬。 補選之前喎、 啊，補選之前，七月一號之前啦、 啊。哇，七一唔係啊嘛，用乜嘢佢自己線腳攣低？ 善腳女底唔算， 或者喺 正房上嘅政治嘅理由， 即係引咎辭職。 引咎辭職 係啊，邊度捱到咁耐啊？邊度 七月一號嘛？ 你覺得老共蠢？ 你去到七月一號變數太多，我唔到。 喂，就算我點樣撐你都好，我都唔可以俾，因為你一啲私人嘅即係私德嘅問題影響我成個管治噶嘛，同埋我。本来想住立廿三条要做啲好多衰嘢嘅，我都冇能力做。 嗱， 俾你搞到灰头土脸。 政治之事，梗系一日都延长啦，系咪？但系我睇今日嘅状况咧，我仍然觉得郑月即系中共咧，似乎仍系保紧佢。 今日咯， 今日都仲系，因为点解你睇到呢、這个无论系大公报、文汇报喺个社论、 虚招啊， 都仲系撑佢嘅。譬如举例有一 推撑啊，你觉得？ 推撑。 佢话佢咩咧？佢啱啱上完呢、這个商台啊之后咧。就道歉啊嘛，佢就話佢應對僭建門，鄭若華事不避難， 嗯 ，positive 嘅。至於大公報咧，好多篇文章咧都係只係 quote 佢鄭若華多多一地兩檢具法律基礎， 嗯嗯。 咁其他 即係避咗個問題啫， 避咗個問題，係冇 negative 嘅，係有 positive 嘅。咁所以咧，我自己覺得到今時今日咧睇唔到中共咧。是而家係放棄緊佢 嘅。今日謝偉俊上電台講嗰番説話咧，令到外界咧就開始有一啲不切實際嘅幻想，以為建制派咧背離呢個鄭若華，鄭若華就死期不遠啦。我覺得千祈唔好信呢啲古惑仔。 嗯， 你要撲熄泛民之火咧，就要靠謝偉俊呢啲出嚟吹風，就係、是、叫鄭若華落台。嗱，呢個就叫做腳底按摩原理嘅。一撳嗰個穴位咧，泛民就會有反應啦。有反應就係話。謝偉俊針對的敵人，即係敵人的敵人就是我的朋友， 嗯， 就是呢種邏輯啦。咁是調翻轉就幾個大狀就會走埋一齊，就係、是、話不如唔好追殺得鄭若華咁緊要啦。如果 what if 佢原來唔係老共嘅人， 啊， 而係真係一個肯維護香港法治與高度自治嘅，咁佢冧咗，跟住中共就 nominate 佢哋嘅呢個即係心腹上去， 咁啊仲大鑊， 咁啊仲大鑊咁樣。嗱，你而家睇到啦，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啊，就梁愛詩落嚟，好似話交班俾 阿 譚慧珠嘛，係啦係啦， 咁大鑊， 係啊，譚慧珠坐阿梁愛詩個位啦，咁就阿譚耀宗嗰啲就上咗位啦，咁你見到而家一大扎嗰啲省市政協咧， 所以你覺得謝偉俊今次嗰個 message 只係虛仿嘅招，等你泛民咧就警覺。 spinning 嚟㗎，我覺得 謝偉俊不嬲都係有角色㗎， 係啊， 唔好喐啊鄭維，喐佢太緊要，因為佢揾個仲衰嘅。你寧願揾個跛嘅律政司司長頂住呢個位 嗱，即係咁，你買波， 嗯， 如果你睇曬蘋果話俾你聽，所有人都貼， 咁啊大鑊啦， 係啦，呢、這個阿仙奴咧就因為賣走咗奧斯爾同埋呢個山神咧，就對水晶宮咧， 嗯， 就一係就平手，如果唔係最多都係贏一球嘅啫， 嗯， 咁嘅話咧，你一定要買水晶買呢個阿仙奴大勝啦 ，OK， 因為佢係幫馬會 spin 緊噶嘛， 嗯 ，spin 緊啲盤啊。去買平手盤啊！ 嗯， 咁馬會同你對賭噶嘛？結果阿仙奴贏4-0。 唔係咁，你話從反對派嘅角度有鄭若華繼續喺度咧，都好嘅。 我嘅結論就係咁樣嘅，就擺 因為佢跛喺度， 即係擺個朗尼喺愛華頓咧，愛華頓就啲勢都入唔到前六名噶啦， 又有得佢喺度啦。 不過佢聽完我講之後，而家好似買咗人咧，朗尼踢後備啦，而家要。 唔係 exactly， 又聽咗你講，哇！你啲影響力幾勁喎。 喂，而家 exactly 咪就係咁嘅環境咯。你有得佢擺度， 留低佢， 起碼等到個補選。 係啦，嗱，我就話你要點講咧？全力勾佢，勾到一個地步就係你敢唔敢 DQ 再 DQ 人咧？ 嗯， 你777你都要稱嘅噃。你一個咁樣嘅跛腳浪嚟喺你身邊，然後你仲做一啲咁重口味嘅政治任務， 嗯， 你就會重蹈翻當年掃把頭廿三條嗰個組合噶咯喎。 其實所以我話邊個人上個位都一定做嘅。我唔係唔相，我唔係唔相信唔做啊。我係相信佢都會做，因為任何人上呢個位都做。但係而家鄭若華做嘅好處喺邊一度咧？ 就會民憤更大， 民憤更大， 民憤大係啊。而啲人咧就會將佢嘅僭建啊，所有佢舐到盡啊，算到盡啊，誠信啊， 一嘢炒埋一碟， 一嘢炒埋一碟，就算 DQ 姚松炎都會爆發。 嗯， 我覺得。所以你就望佢咧，唔好咁快七一都唔好落住，我覺得。 係啊，你繼續俾佢 keep 喺度，就跛腳鴨，係咪？即係佢做乜都投鼠忌器。 勾照勾， 係啊，我一定要照勾。 佢嗱，而家佢要考慮嘅，你繼續 keep 喺度，佢 D 唔 DQ 姚松炎咧 ？D 唔 DQ 周庭咧？好啦，跟住廿三條你點搞咧？喂，而家呢一個 仲有國歌法咧？ 係啊， 國歌法都著㗎。 跟住你敢唔敢繼續政治檢控咧？ 係啊。 係咪？因為你其實最難對付嘅係咩咧？滑不留手嘅人。頭先我又講滑不留手，不過今次調翻轉角色，就係點咧？嗰條友係基本上 你沒 表面上係你冇嘢可以喐到佢。 袁國強咯， 我會覺得個情況 咁你就大鑊噶啦， 即係話咧。阿爺的命令他一定要執行的，那些是沒得不執行，誰人都要執行的，但那些如果有空間的地方，因為他的民望低，他就沒有執行得那麼狠。 689呢，我覺得呢就是阿爺要求或者阿爺沒有要求的他都去到盡，譬如阿爺 DQ2 他就 DQ4、最終就 DQ6， 這個就是689的做事的方式。你現在就要林鄭重新再考慮你做689 2.0 的後果，就是你的任期都捱不到5年。 所以我為什麼說他過不到71的原因就是這樣，就是因為他要那些硬任務是比留一個這樣的人在這裡更重要嘛。喂，在老共的角度來說，哪一個人都是 expandable 的，即都可以被放棄的人來的。如果去到一個階段，我本來我想撐你就是保持我的政府的權威，但是 發覺去到一個位置，就是喂老友都是假的，大哥你拖埋成條船冧嘅話，喂，我一定要即係去居保税喎，喺呢個 moment。 昔日就阿老董落台咯。 但係佢而家係 puzzle 緊嘅，我判斷 未到呢個 喺度 puzzle 緊。喂，如果可以 keep， 梗係 keep 啦。但係如果真係去到一個階段， 所以 搞唔掂嘅話， 謝偉俊就有活動空間啦，因為佢 puzzle 緊啊嘛。佢而家唯一方法令到泛民呢邊咧，將佢嗰個攻擊鄭若驊嘅火力啊調校降低啊，即係唔好集中去懟佢咧。就是要跟泛民咧喊話，其實即係 spin 佢哋， 係 spin 佢， 等佢哋咧以為，喂，屌，原來仲有一個更恐怖嘅人選嘅。 喂，其實有效噶啦，你睇唔睇到而家民主派嗰個反應啊？對鄭若驊係降低咗嘅。 啱喎，我覺得而家虛晃一招咧，抌抌雞係啱喎，因為再揼多幾下， 攻擊你冇咁強噶啦，而家 揼多幾下其實嗱策略啫，純粹嚇，唔係原則嘅問題。揼多幾下其實個作用已經唔係太大嘅，冇乜 marginal effect 噶啦。冇乜 marginal benefit。 哇！我湊得到噶啦嘛。 係啊，湊曬啊，有得個 keep 喺度咧，反而對成個反對派有利，更加對保選有利。 咪即係阿董咁咯。 係啊， 2003嘅阿董咯。 所以你嗰陣時候嗌得太盡啦，叫佢落台，大佬應該繼續緊去 支持佢連任啊 ，keep 喺度。因為點解咧？佢 但係你人肉沙包，你又好難用一個口號嚟叫佢繼續做人肉沙包啊嘛。 係。不過呢個係我哋私下即係作為反對派喺內部咁可以咁講。但你去到公眾嗰度，梗係好難咁樣執行啦，係咪？ 但我覺得佢做人肉沙包咧，有個好處咩咧？就係、是、佢一上陣已經俾人打到 冧曬， 已經冧曬啦嘛。佢要企翻曬陣腳，坦白講，一地兩檢都唔即係都已經係一個即係好難嘅任務啦。 佢賣曬嗰七層樓，將嗰啲賺咗嗰啲錢送曬俾香港人咧，香港人都唔 冇 㗎啦。 如果做足五年咧，我覺得佢依五年都係陳茂波嚟嘅，依五年都一定係陳茂波嚟。 已經陳茂波化㗎啦，我覺得已經係陳茂波係講乜嘢嘢都 irrelevant。 係啊， 但係冇所謂啊嘛。 佢而家已經冇乜做壞事咧，你睇到佢個民調咧，仍然係嗰個最低嗰個嘅市場嚟。 核心問題都冇解決啊嘛，就係佢劏房囤地呢啲嘢都冇解決過啊嘛，所以佢當唔存在啫嘛。 又海外公司，跟住又申請嗰間公司做多 家人，原來佢個仔呢啲咁嘅核突嘢，大佬。 跟住又追加， 係啊，乜都齊， 乜都齊曬。唔係，但係嗰陣時有少少唔同，因為阿湯房波咧，就係佢發生事嘅時候咧，又有林奮強啊。又有啊， 梁振英自己本人 咧，梁振英自己有僭建啊，又有嗰个咩张震远啊， 唉，条队太长， 太多有 国教咧， 系啊，国教 啊，连串当时啊，阿梁振英上台，所以都顾唔嚟啊， 麦齐光， 麦齐光嗰单嘢咧，大家排晒队啊，所以嗰阵时候未到啊，波波， 嗱，但系呢个亦都系显示到咩咧？你以为挨过咗，其实唔挨唔到嘅。嗰、那個政治嘅代價係一路成個集體政府去，即係政府集體去付咗個代價。 係啊，阿林鄭都會俾佢拖低嘅。 林鄭，所以我就話林鄭之所以咁跋扈嘅原因咩咧？就因為佢連中三元之後民望高企啊嘛。 嗯。 你諗下嗱 ，DQ 二雖然話唔關佢事啦 ，DQ 四跟住就修改議事規則。喂，佢個民望都係高企嘅喎，其實係跟住重判13+3，係無損佢民望嘅喎。 最新有一個民調講下，但係個結果俾大家，今 但係 就冇。今日出，不過 咧 就冇留林鄭嘅。 一月六號之前嘅應該 未有一月六號之前。佢話咧呢一個嘅民調又係即係當然係廣大啦，就講咩咧？我哋成個香港政府嘅信任程度啊，特區政府就係下滑啊，下滑咗咧。而家嘅淨值咧係7%，下滑咗11%，即係之前係18%。 好犀利！ 而家系剩翻七， 好犀利喎！ 系好犀利嘅下滑嚟噶，大佬 跌咗一成一喎！ 你讲嗰个系港大嗰个民调啊嘛， 港大民调嗰个系啊， 一月三号到四号期间 系啦，但系未系一月六噶，即系话咩啊？ 郑若骅事件噶， 未郑若骅事件啊，即系话下一个嘅民调咧，我哋7%都冇埋啦， 冇啦，负数啦，系啊， 会负数。 我就话转势就系咁啊！你见到泛民初选，你见到郑若骅而家咁嘅情况。其實2017年嗰半年嘅蜜月期，777已經 burn 咗噶啦，已經 burn 咗啦。佢仲以為自己係喺個上風啊， 唔係，所以我更加會估佢捱唔到耐咧，上喎。 未 一定要夠成個特區政府管治班子。 未到咩咧？嗱，如果今次補選裏邊，唔單止攞翻個位，仲要係大敗呢個建制派大敗。咁咧， 咁佢 個政治壓力就會嚟噶啦，我覺得。 知死啦，知死。 係啦，因為你睇到嘅每一次都係同選舉建制派會大敗咁嘅情況底下咧，共產黨先至會諗。 喂，老董嗰陣時候都係咁噶，03-7之後， 04年嘅 區議會，民建聯敗北，跟住曾玉成下台。 曾玉成辭職，係啊。 04嘅立法會輸到趴直， 係咁樣落台 就 係。 跟住就腳痛，咁所以我睇鄭若驊呢次咧。得一個指標嘅啫，我哋喺補選嗰度能夠大勝咧，鄭若驊就捱唔到嘅。 同埋，我覺得一定要將鄭若驊同七七七咧兩姊妹咧，鄭氏姊妹 綁住捆綁 姊妹花捆綁，係啊，真係噶。 唔係，所以我哋綁啦，即阿七七七自己綁啦。 喂，所以 可能佢中意呢啲咁樣。 所以而家係鄭若驊係會頂嘅，特區阿爺都會繼續頂，直至到去到嗰刻。 係啱啦，引七七七去頂啊！我意思係話 補選嗰刻。輸到趴 直，佢七七七今日一大鑊㗎，佢因為去咗瑞士定唔知乜鬼嘢咋？記者係不斷問佢嘅，你話上個禮拜佢撐佢話，佢據我所知佢已經交代清楚啦嘛。咁而家嗰啲咧？ 喂，而家嗰啲咧？最新嗰啲咧？ 最新嗰啲咧？ 同埋呢個嘅叫嗰個高樓價， 唔係咁 涉嫌騙取， 唔係呢個我要講公咗一句説話，即係如果我係佢嘅 tax advisor 咧，我都會建議佢咁樣做嘅，因為以前佢嗰六層。用公司買是有道理，因為 0.01% 嘛，大佬。跟住你自己唔可以再用公司買啦，因為有 double stamp duty 加15%，咪用自己衝出去買首置咯。 唔同，阿土唔同， 我就得， 你就得， 我勉強。 你而家乜都唔係，你就得。但係咧，因為點解你一定要問七七七呢個問題嘅？你係咪而家教唆香港市民合法避税， 同埋用呢個手法？ 佢 唔係自主咯， 你逼佢埋成國噶？ 唔係咁。特區政府，你問稅務局，稅務局話你喺個法例嘅條件底下，你轉空子係冇問題㗎。 嗯，講我逼佢講。 唔係我哋能夠揾到食都係咁嘅原因嘅啫喎。我哋俾咁多呢啲歪 政治策略，我就係要逼佢講呢句説話。 犯法好簡單，我成日都話政客嫖妓 係 點解會落台咧？嫖妓喺香港係唔犯法嘅，賣淫操 縱道德嘅問題， 操縱賣淫先至犯法嘅。係係嘛？你記唔記得以前曾經試過有區議員叫做咩潘？ 判咩啊？ 雷星龙定咩？我唔记得咗。 唔系雷星龙，判陈家伟啊！你讲紧 唔系唔系陈家伟就系揿钟仔啫。另外一个就话去帮朋友去搵老婆，你唔知记唔记得？ 潘志辉 啊，咁上下啦，系啦系啦，咪就系嗰啲嘢咯。所以我就话 矮矮地嘅立法会议员嚟，委任嘅， 委任嘅系啊。咁所以我就话咧，系唔系？我觉得今次郑若骅呢个首置呢个避税咧，系唔系犯法？当然唔系犯法。 犯法。 但系如果你作为一个公职人员。而你一個咁熟悉嘅政府法例同埋呢個嘅建築工程嘅人咧，去用呢啲手法，其實等於劏房一樣啫嘛。 劏房都係唔犯法㗎。 劏房幫唔犯法㗎，但你用呢啲手法去賺錢就有問題啦。 違反建築物條例嘛。 唔係嗰陣時佢嗱嗰陣時咁講啦，我而家都唔記得佢 冇入過職㗎嘛，大佬。 佢嗰陣時話佢就係符合啊嘛。係 咩？ 係啊， 佢有講 啊， 佢有講 㗎。咁所以你都可以話佢冇犯法㗎。 冇辦法，但係我就話你要 講。唔係咁，但係個問題，即係撇開對佢嘅偏見咧，就算佢買完六層用公司買，佢再買第七層淺水灣嗰個單位，佢想交多啲都冇得交嘅喎，大佬。除非佢又用公司買咁戇居嘅啫喎，即係我覺得呢個要 fair 啊，公道啊， 我明白咩？咁佢都只可以係用手指，你嘅意思 冇錯啦， 冇其他 option， 佢冇其他 option 啊，冇理由咁戇居，再起間公司嚟， 明白明白， 俾600万税啊嘛， 咁係咯，戇居啊大佬， 嗱大嗱呢樣嘢咧係否證緊佢以往一路喺 defend 第一個僭建，即係大攬， 話乜都唔識， 乜都唔識，係完全而家係 冇時間理， 所以我就話唔係佢犯法啊，而家係你原本 portrayal 一個形象出嚟呢個人咧， 就為咗入去為香港服務、為國家服務咧，自己事業都唔要嗱，呢、這個林鄭講噶嘛。 嗯。 跟住你記唔記得佢立法會答阿莫乃光？ 吹大咗啫，大佬。 同阿田北辰嗰陣時就話：你搞到咁嘅話咧，我哋好難再揾到啲精英入嚟熱廚房啦。 唔係而家 講到鄭若華係要犧牲好大入嚟熱廚房，你班友仲咁樣扯佢？好啦，結果發覺，屌，原來呢條友係轉進空子去揾錢嘅。嗱，我覺得唔係犯法，而係佢個公眾形象個災難啊！呢個係。 嗯。 你明唔明啊？哦，原來嗰個地牢咧。你話擺雜物都好啲啦，係咪？你話好似唐宮咁樣，攞嚟都唔知做乜嘅，但係俾人影到曬，原來係一個玩樂嘅一個多功能嘅玩樂房嚟嘅。 佢可能跟阿唐唐學咧，又大佬上邊係個泳池嘅底， 唐唐嘅品味多啲，起碼見到上邊游水嗰個女士， 裸女 唔一定裸女嘅， 裸男，裸男， 即係咁都話品味高啲啦，係嘛？睇落去都好似即係哇，覺得法國嘢嚟喎咁樣，但係佢頂整個咁樣嘅擺酒。這個擺啲嗰啲卡通公仔又 bad taste， Miffy 嗰啲咁嘅嘢喺度，即係其實都即係幾惡。 仲有一個日本嗰啲即係 和室 和啊咩咩咩室啊叫做 和室 和室啊， 係啦和室坐。 唔係佢應該咁，我覺得 spin 就冇得 spin 嘅啦。 唔係係個形象個落差，我覺得唔係話佢犯法啦。 spin 乜鬼啫？你話我就係 typical 嘅香港人。 嗱，如果佢低温。 我就係香港人就係咁噶啦。 六號嗱，佢 醒目仔， 佢 consult 咗花生台嘅意見咧。 點啊？ 嗱，佢就你呢啲公關費就值俾啦，真係600万都抵。 喂，就是、香港人係咁噶， 就 係 如果低温佢出嚟講，我同所有香港人都一樣，我有好多僭建物，我投資過好多物業，我都有做過避税，一次過講曬咧，會俾人鬧一鑊。不過大家個心裏邊都係覺得啊，你都係成功人士， 都係而且係誠實咯，最少。 Prudent 啊嘛，喂喂，香港人能夠成功， 我承諾我做咗呢個位之後。我會將呢啲問題全部 clear 曬佢，所以我就話 come clean 就係咁樣嘛。我而家唔係，你守一條不能守嘅防線，就係誠信冇問題。嗱，呢個就真係好難守。一開初已經懷疑我，屌你！你話自己唔知唔懷疑，原來你又專家又出書又成，係咪？嗱，七月一號如果真係 又做上訴委員會喎， 如果成李桂賢啊阿土，你真係博中咗佢七月一號落台咧，佢之後有一個工作可以揾到大錢嘅，教人點樣僭建， 嗯， 出本書。一定權威啦，我覺得呢、這個 唔係咁，佢而家繼續出翻嗰本誒點樣唔做僭建嗰啲 case 都得嘅，咁 咪 反面嚟睇啫嘛，所以佢好熟嘅第一大佬，係咪？我同你都唔識啊，大佬嗰啲嘢點知？ 但呢個公眾落差先至無法挽回啊！你明唔明啊？因為佢一開波守咗一條底線，即係好簡單，係嘛？即係話老細已經及到你喺度瞓覺噶啦，就走嚟警告你，喂，你而家係咪瞓覺啊？翻工嗰陣時 唔係 冇瞓過覺。 喝緊咖啡， 系啦，跟住唔係啊，淨係話我做緊嘢啊，同人傾緊生意，你做咩屈我瞓覺啊？咁樣好啦，老細就啫，以後見到你瞌一瞌隻眼咧，佢都埋嚟嚼你噶啦嘛。而家你就守緊一條防線，係誠信冇問題。結果全香港嘅傳媒，嗱你要記住，你官方控制到嘅80%啫，剩翻20%你控制唔到嘅。如果 black and white 個記者攞到翻嚟，就算你其他所謂嘅親官方媒體，你夠唔夠膽個總編輯將呢樣嘢壓落去唔准出啊？我覺得都唔敢嘅喎。 而家我哋仲未知道，仲有蘋果仲有啲咩未？ 未有嗱，我覺得第二波係乜嘢咧？ 仲有 第二波，佢老公 哦，係啦，佢老公嗰啲 未開啊！呢個 file 我話俾你聽， 掃緊嚟嘅。 我點解懷疑佢仲有咧？其實你睇到蘋果今日嘅報導，真係有線人啊嘛。 嗰張相點攞？ 點攞？ 唔係佢 第二，好似世良所講。佢個 case 未完㗎， 佢 exactly 好似當年程介南個 case 一樣，擠牙膏 係咁擠，蘋果係咁擠啊，應該收收風問一問蘋果究竟做咗咩料喺度，係、 啊、 嘛？ 一定有㗎。 佢所謂老公而家可以查佢老公㗎啦，因為點解你過去處理嘅 case， 你哋唔以夫妻關係，你坐咗喺嗰個嘅唔知咩 你嘅仲裁嘅 case 同埋你嗰啲嘅城規會同埋建築物上訴委員會裏邊嗰啲 case 有冇利益衝突？ 你老公嘅客户啊， 係啊，有冇利益衝突？ 你當時係冇你隱瞞咗呢個婚姻關係噶嘛？ 係啊， 你幾大鑊？你諗下，喂，我唔信真係冇處理過呢啲咁嘅嘢。佢老公咁大生意，大佬贍養費都俾成10多億，總有好多親家啩。 嗯， 咁你谂下佢啲亲家唔会情？ 唔系，所以你上一次细良个疑问就系话，点解佢拖咁耐，佢两个都仲未结婚？呢、這个都系一个疑问嚟。就系、是、临做呢个律政司司长，大概半年到九月之前咧，先至决定 結婚。要 clear 呢啲嘢系。 因为如果我真系唔想纠缠喺你嗰、那个即系、就是、越爆越多嘅挤牙膏里边咧，一定两个一个划清界线嘅，宁愿做条仔好过。如果做老公咧？就 mix 埋一齊。 你問我咧，亦 你衰我又衰， 即系而家就案件重演啊。 嗯， 畫翻曬點解會搞到咁咧？ 亦都係因為咧，本來就各有各揾食，個老公咧基本上咧，我相信咧就係幫佢咧。 嗯、 即係幫自己的女友就投資很多呢啲物業嘅，我覺得簽嘢好懟雪多，懟俾佢簽咁啊完噶啦。我覺得佢的而且確可能是飛嚟飛去開會嗰啲人嚟嘅、 嗯。 然後咧潘樂圖咧就係、是、基本上已經熟曬假報啦，個樓市點啊， 點啦， 大 家點做、啊？ 大把下線幫佢揾呢啲盤嘅、 啊。 好啦，揾咗俾佢之後，咁啊懟俾佢簽個名。本來咧冇2016年啊，陳凡同埋阿梁愛詩證婚咧就冇咁大鑊嘅。你明唔明啊？而喺而家一成為夫妻婚姻關係之後，婚姻關係之後咧， 咪仲大鑊咯？ 係啦，嗰啲嘢咧就變成係鄭若驊嘅嘢嚟嘅啦。 嗯， 咁啊大鑊啦！我就係話，即係佢要申報嘅嘢嚟嘅，其實就算係佢老公嘅物業，如果結咗婚之後兩個人翁嘅話咧， 嗯， 其實佢都要申報噶嘛。其實嗰啲嘢係 係 咪咯？所以我就話呢個先至係喺一個咁短嘅時間裏邊咧，我覺得佢第二樣奶係咩咧？佢舐盡。他一路 wait and see， 睇下北京係唔係真係俾佢做呢個位置。如果呢個位唔係落喺佢手上，佢根本係唔會打算處理嗰啲嘢。 處理啦， 梗係唔處理啦。 喂，大佬，我 大把有錢佬去咁。 係啊，我個酒窖，我個樂器房，我嘅呢個影音房， 值幾百萬啊！嗰度， 跟住個泳池，跟住上邊嗰個温室，大佬嗰度都值成千萬嘅喎。 係啊， 我點會處理啊？仲有其他嗰啲物業、嗰啲圍封露台嗰啲咧？你谂下加加埋埋几多钱啊？ 所以如果我系佢，我宁愿唔做。 哇！我都我同意噶，我话做嚟做咩啫？你咁鬼多成身屎，你做嚟做乜鬼？ 但系我相信嗰阵时佢唔觉得嗰啲系屎嚟嘅， 佢觉得自己擦得地、 抹得甩嘅嗰啲嘢。 因为点解咧？而家嘅从政嘅人里边咧，尤其是呢啲做呢啲位嗰啲，就觉得超有阿爷撑我，我怕咩啊？ 怕咩啊？ 系咪？ 我相信林郑都系会咁样帮佢加持，话俾佢听，唔使惊。 阿爷顶， 我信你。 陈茂波都冇事， 咪咯？呢个最好人版噶啦。系咪一日有陈茂波，大家一日做坏事都冇事噶啦，因为佢最低标准嚟噶嘛。 啊， 咁所以喂，而家就郑若骅最低标准。 而家郑若骅超 级惨啊！ 佢大镬过阿波波啊！ 嗱，真系咧，搞到咁啊，真系好惨。 如果真系中共要帮佢揿嘅话咧，即系唔揿晒所有， 我觉得唔可以夹硬。 其实咧，中共要出好大力， 系啊， 好大力。 可唔可以咁咧，射去隔篱俾陈茂波咧？ 点射啊？ 由陈茂波再爆自己有其他丑闻， 唔系啊！陈茂波俾嘅 wise 嚟嘅，因为佢自己都系咁嘅，一系就 一定系啦。当日你 佢 accountant 嚟噶嘛？佢又 我都话啦，公关灾难最好笑咩咧？就陈茂波出嚟保护阿郑若骅离开立法会啊嘛？你记唔记得？嗰张相啊， 可能可能佢个advisor 就系阿边个 check check 佢个啲公司嘅文件，边个做公司秘书好？会唔会系陈茂波？ 陈茂波系会计嘅， 可能系啊。啱醒起喎、啊，大佬。 喂，大佬，如果你俾人影到你同陳茂波，陳茂波保護你離開立法會啊，淨係呢張相你都死得啦。 唔係税局如果 即係等於 喂税局如果有線眼嘅話咧，因為佢啲公嗰幾間公司要做核數報告噶嘛，睇下邊間會計師樓幫佢做核數報告咪知咯，係嘛？ 不過都好似你所講，佢就依件事反而都唔大鑊。我覺得佢最大鑊最大鑊就係按揭。嗰樣嘢咧，我話如果中共要出手撳咧，嗰度咧要撳埋 揸打，撳唔撳得到咧？渣打銀行 要撳埋渣打，要撳埋呢一個嘅證監。 喂，但係佢點樣呃渣打咧？佢首次 最大問題，你諗下， 借到盡， 唔係 借到盡喎。你嗱，你做過按揭，你都知噶。譬如話，我層樓1000萬，我就會估你800萬通常， 嗯， 又跟住借80%俾你。我點會借2000萬俾你啫？ 2000幾萬喎。 佢層樓估值係幾多先買嘅時候？ 呢個就要查啦。我覺得佢如果用2600萬啊， 2600萬一倍， 2600萬係金融海嘯之後，佢嘅 喂咁有少唔合理喎。金融海嘯之後 係啊， 即使係淺水灣都好。 佢嘅講法係咩咧？喺 我好中意個單位， 佢話我好中意個單位。嗱九阿May姐都計一計佢啦。9月24號即係九佢本來想講就係、 是、喺 雷曼爆煲之前，阿May姐就講。根據資料咧，9月24號簽約， 雷曼之後噶啦， 係雷曼之後。 嗰、那個係邊個單位啊？ 唔係佢買嗰、那個 簽邊個？地牢嗰、那個， 第一個簽邊嗰個。咁所以咧，我覺得依單嘢咧，反而係最大鑊，因為如果中共要撳咧，你要同時要 咁邊個賣俾佢嘅先？ 一個建築師姓梁嘅， 咁咪即係佢老公嗰啲 friend。 佢話佢唔識佢，點會唔識嘅大佬？即係好簡單，等於馬天尼喺呢個大狀街。然后呢就有另外一个大状，然后那个人告诉你，我在大状界里面我不懂马天尼的，那你想想有没有可能才行。 还有另一个问题，你正正是指出了一个问题，谁卖给他这个人？如果 資料所講係真，就係話呢啲僭建唔係鄭若華搬入去之後做嘅，而係之前如果係鄭若華要求嗰個業主僭建完之後賣俾我，於是我就願意用2000多萬賣嘅話咧。咁就大鑊啦！你係有事唆使人犯法。 咁但 係 點解 mark 個 price 咁高？ 你唆使人犯法， 呢個唔係好合理。 唔係呢個其中一個，我覺得啊，當然點解渣打肯借錢呢個係另一個問題。 嗱，第一渣打佢又 同埋嗰啲證件物加埋， 唔係第一渣打會做估值嘅。OK， 嗱税局梗係唔理你啦，你再噏多1000萬佢都冇所謂噶，因為你都係俾0.01% mortgage 嘅stamp duty 啫嘛。唔係個疑問就係在於 點解會借俾 金融海嘯之後，點解個 consideration 仲咁高？我哋所謂嘅即係你嘅交易價錢點解會仲咁高？因為你個打個税咧，我當係公司轉公司先啦，咁啊0.01啦，咁咪所以 stamp duty 唔係一個考慮， 冇關係啊。 唯一嘅考慮就係點解你會咁戇居 mortgage？ 一係就因為你諗住近住你老公喺隔離，所以咧 唔係係佢買完先，佢老公2012先買 哦，咁啊更加 三、就是、號屋四號屋調翻， 咁啊更加 二零零八 鄭若華買先嘅。 更加不合理咁樣， 係解唔到嘅。到而家2008年 金融海嘯買咯。 喂，咁呢度有疑團喎、 啊。我所話依個最大鑊啊。 係啊， 佢解唔到嘅。佢喺尾姐嗰度就係話，我見到單位好中意，我家人好中意。其實我想問個家人 都唔會咁戇居啊。 可能係 我嘅好中意呢度咯。 潘樂圖咁啊，即係佢哋嘅關係始於2008啦。 啊，梗係啦。你諗下，如果唔係嘅話，點會兩個人住埋一齊先得㗎？ 喂，所以我覺得絕對有問題呢單嘢。如果從我哋嘅角度係。我哋一定會點樣 advise 咧？等多個月先啦。啱金融海嘯都唔知道跌到幾時。 再唔係咩？ 嗰陣時係好大喎，你知唔知嗰陣時候？ 如果喂臨時嘅直情係 咪係咯？ 如果唔係嘅話，直情係以佢有僭建嚟踢契添啦。如果簽咗， 講真啦，如果係我懷疑連1300萬都唔值啊！嗰陣時連1300萬都唔值。 唔係，所以佢究竟賣俾嗰個人係咩人？點解佢肯接呢個貨？個疑問喺呢度。 佢而家嗱好簡單，我就話 係咪有黑錢嘅成分？ 佢嗰個嘅古仔 係咪有黑錢嘅成分？ 佢砌唔埋啊！佢喺解釋自己大攬僭建裏面就講到自己一個即係 烏下烏下嘅人， 好 innocent 嘅一個純如羔羊嘅一個咁樣嘅專業人士，係僭建又唔知又唔為意又周圍飛又好忙，我家人好中意，所以咧就貴咗成1000多萬，大佬。喂，講緊你家人好中意係值1000多萬，唔係啊嘛？ 唔係一個正常咁 prudent 嘅女士專業人士。在整個金融海嘯看到雷曼咧 ，Lehman Brothers 都執得嘅話咧，即係成個爆破咧，係唔可能嗰陣時候仲買樓嘅。 爆破嗰下， 可能嗰陣時候仲買樓 嘅。我搭大廈車離開我自己住嗰個屋苑啊，連揸大廈車嗰條友啊，都喺度討論緊個股票同埋樓價嘅問題嘅。你記唔記得啊？ 冇錯，係唔可能買， 因為屋企人中意。 唔可能嗰陣時候買樓， 就俾多1000多萬咧，呢、這個完全解唔到畫 嘅。所以我都話，如果要依、這個已經有 case 啊，就話之前咧呢一、這個鄭若華就去咗廉署見阿白韻禄啦。其實呢個可以係廉署 case， 因為當中你涉及到銀行嗰個邊個批依筆錢嘅，點解佢會批依筆錢？ 同埋有冇 kickback 俾嗰個嘅上手業主？ 係啊，依個可以係 懷疑 係 有利益輸送嘅成分咯。我點解要 mark 咁高嘅價錢幫你買咗個單位？其實可能係褪翻啲錢俾你。 係啊，台底咯，我就係話 都有可能㗎，大佬。 唔係要查咯。嗱，你話啊777最中意就話好多嘢捕風捉影冇證據啊嘛。咁嗱，我就好贊成嘅，就係、是、如果你有證據還佢清白。如果講到鄭若華咁清白嘅話咧，我唔想嗰啲網民好、香港刁民好咁樣去污蔑我哋嘅律政司。 啱， 應該有個程序去還佢清白啊嘛。 唔係，仲有一樣嘢，漏咗講嘅。在金融海嘯之後，貴1000萬你都買個單位，你仲揾佢做律政司司長？你有冇搞錯啊？ 應該做財政司啦， 財政司仲大鑊喎、啊！ 喂， 冇 sense 喎，冇金錢 sense 喎。唔係啦，你完全對錢銀係冇概念嘅人，連個大市係點？ 中意就得噶啦喎，都幾放縱下喎、啊。呢個 我想問下你啦。 喂，總之我溝咗佢算啦，大佬。 唔係話你咁都食得落， 喂，大佬 食得落。 喂，7層樓啊，大佬唔使撈。 哇，7層香港大班人住7層啦、 啊。咁啊係，7層大廈我哋公屋嗰啲係嘛？ 你寧願俾你係鄭若華，你認蠢定認奸啊？我認貪 係， 我認貪定認蠢？ 我寧醒， 認醒貪。 唔係呢個唔係叫貪，呢個係正常香港社會能夠生存之道嚟嘅。 係貪，我見到僭建我唔喐，我係貪啦。 係啊， 係咯， 咁啊，你咪當貪咯。 咁啊，認貪好過認蠢。 因為 答你嘅問題， 因為貪咧，我覺得就係一個道德有污點，但係咧可以 受得到的一條線。 但你要早講啊！你而家俾我哋聽， 冇啦，而家冇啦，而家冇啦， 而家冇噶啦，而家喂， 咁你咪正式解釋咯。喂，我開頭用公司買，咁你香港大部分投資物業嘅人都係用公司買㗎啦。咁後期你加咗啲辣椒，咁所以我咪用翻我自己個人身份，因為我有第一層樓。 同埋我覺得好奇怪。 喂，你唯有咁噏嘅啫喎，頂 嘅 啫喎。 你明知你嘅申報係會星期一公布，你星期日上得去阿陳淑薇嗰度，你冇理由係夜晚黑先發稿又再講一次㗎。 唔係，咁佢咪 spin 咯，其實係咪啊？你做個 spin 多彈。 唔係，你去到嗱，你問題咁啊。你已經前科累累，一個家庭裝飾牙膏嚟噶嘛，被視為一大桶牙膏啦，已經擠咗幾鑊啦。你冇可能去到阿 May 姐嗰鑊，你都仲係擠噶嘛？你明唔明啊？ 我覺得佢就喺阿 May 姐嗰度，本來真係安排佢去發放呢個 come clean， 但係佢做得唔好咯，做得唔夠 clean。 唔係佢想放個信息，就係好似一開波嗰陣時咁講，就係話咧，其實我仲有其他 嘅，有其他嘅。 開始大家有心理準備，你懟嘅時候咧，你都唔好懟咁盡啦。 咁但係點解佢又漏夜發稿咧？一係就拖到星期一。如果唔係嘅話，就阿 May 姐 冇啊，都章法大亂㗎啦。 出嚟見記者嗰下。我就講明我係有，包括喺邊度邊度邊度邊度邊度， 應該係咁做咯， 應該係咁做咯，而唔係話又隔咗大半日又翻到律政司又度過算過之後， 唯一嘅解釋就係已經亂曬龍啦。 哇！我覺得係亂曬龍。 喂，你對於鄭若驊嚟講，一生人從來未面對過一個咁嘅醜聞同埋風暴。以前喂，屌咁啊點啫？ 喂，以前個形象好好㗎， 咪係咯？喂， 喺佢教智會啊嗰啲形象 去到呢個位都章法大亂同埋亂曬陣。 我諗著衫都大亂啦，著得咁核突， 咪係咯？ 本來起初佢未爆呢啲嘢嘅時候，就算我哋喺節目嗰度都會覺得，即係根據佢嘅履歷咧，佢唔係一個 咁差 咁差嘅選擇嚟嘅，唔係咁差嘅選擇。 起碼比強國元好啦，大家覺得，起碼都冇舐過嗰啲廣東省政協啊、江蘇省政協啊嗰啲咁嘅撲街嘢啦，係嘛？即係以為佢就係唔係共產黨嗰邊啲人啦咁樣。 點知？ 但我覺得又係呢個， 唔係呢個太低水平，我覺得唔好再要佢啦。唉，玩啲咁嘅嘢，大佬呢條友。 唔係，但我覺得佢而家問題就係收唔到科啊嘛， 收唔到噶啦。 嗱，你好簡單，你又有咁多硬任務喺度，大家都知道嗰啲硬任務咧接親嗰個死。 喂，佢而家寧願揾湯家驊好過佢，話俾你聽。 喂，唔係啊嘛，大佬，湯家驊一上場 ，Me Too 香港又發現。咪仲大鑊！ 我就係想咁，大佬。 我大佬你咁毒啊你！ 我撐湯家驊，所以 啊。我撐王承志啊！ 王承志點樣做律政司司長啊，大佬？ 啊，法律超人咯、 啊。喂，點解話之前話有啊乜咁嘅倫啊？嗰、個叫做話 林瑞麟。 林瑞麟。林瑞麟。 香港01講嘅，我覺得都係 spinning 嘅方法。 佢做咩啊？佢又 即係話，如果鄭若驊唔做，就林瑞麟做。林瑞麟有 law degree 㗎， 有 law 㗎， 有 law degree 㗎。 哦，有 law 嘅，有 law 嘅。 佢進修咗個 law degree 㗎，係啊 ，law 友嚟㗎 ，law 友嚟㗎 ，law 友。 係啦，就雖然係同時係神棍，又係 law 友，可以同時並存嘅。 OK， 咁但係嗱，我覺得亦都係 spin 啊，太著跡啊！你謝偉俊跟住再加零一，再吹林瑞麟。整件事太著跡，你明唔明啊？ 就係想保住 鄭若驊，即係話嗱， 揾啲衰人俾你， 係啦，即係呢啲叫做影襯法啊！即係嗱，你話我唔靚仔啊嘛，我揾成灰安喺坐喺我隔離做節目，然後呢邊我仲揾阿志雄哥， 係你最靚仔， 係啦，而家就影襯法。哦、就整件林瑞麟嗱，我估再吹就吹件再左啲， 咪湯家驊咯， 馬恩國啊嗰啲咯。 越搞越 差，越搞越核突，你 都系鄭若驊好啲咁樣。 係啦，即係影襯法啊嘛，咁，唉，最算係算啦。 搞咁 QK， 屌真係。 咁就話要撳住幾樣嘢咯，撳住證監，撳住渣打，撳住廉署咯，要撳曬佢哋咯，唔可以。 其實金管局係最容易查嘅，我覺得金管局可以問銀行查嘅，其實。 啊，金管局嚇。 唔係金管局用咩嚟對先？就話 監管佢管佢 監管渣打嘅問題，點解批呢一個問題貸款？ 我話俾你聽點解咧？陳德霖就首先就係呢個金管局嘅總裁啦，係佢就有權查啦。第二，陳德霖亦都係喺渣打任職過噶嘛。 哦，可能有路喎、 啊。佢買嗰陣時 應該批喎呢個貸款，大佬。 我諗唔經佢手嘅嗰陣時入咗政府噶啦， 未至於去到陳德霖 嗰陣。2008佢入咗特首辦未咧？ 未啊，可能有份 啊。 我話 2008未必入嘅喎，啊唔係07年入咗，阿曾蔭權連任咪07年啊嘛，07啊嘛，佢係07年嗰任做特首辦主任嘅。咁我就話，如果金管局肯查，就一定查得到嘅。你問我，但我相信而家咧嚴密布防噶啦，亦都不斷去 spin 呢個泛民咧，等佢哋唔好再向呢個林鄭同埋阿鄭若驊施壓。 咁咪兩邊撳咯，嗱一就撳民主派，即係咧用頭先。 嗱咁你有得長毛啊，社民連地去嘈咧，佢就覺得搞唔出咩花樣。其實我覺得佢最驚咩咧？你問我， 而家就走咗一支大炮出嚟，就係、是、從來以前冇出現過嘅，叫做烙印鑑。真噶？ 哦，你講出第三個危機啦。 呢個先大鑊啊！因為點解咧？自從大律師公會改選之後咧，真係取得佢最勁嗰個烙印鑑嚟嘅，其實 奇怪地咯。 你其中而家一個嘅危機咧，鄭若驊就係大律師公會會唔會 話俾你聽啦？ 會唔會 DQ 佢嘅大律師資格啊？ 我最後尾先講啊，真正佢嘅死穴係咩咧？就係、是、好似馬恩國咩咩嗰次鬧呢個咩 fucking Chinese 嗰次 啊， 咪去大律師公會嘅紀律委員會投訴佢。 哦、 啊，嗱、啊、呢、這個鄭若驊咧就係、是、真正嘅死穴啦。 哦、 啊。你問我，如果大律師公會對律政司展開紀律聆訊，咁點算啊？土，你贏緊啊！到時， 我覺得我有機會， 我希望你就唔好聽完我講之後就即刻，你唔好打電話住啊！ 唔係我覆 message 我同事嚇，點啊？我打俾邊個？你話我大佬 打即刻打俾大律師公會，你識噶嘛？個個都點會唔識？ 而家啲唔係好識噶， 紀律委員會識唔識啊？ 紀律委員會而家俾阿 Martin Lee 梁家傑，梁家傑， 喂，真係嘅喎，喐得嘅喎，如果你戴啟思啊、陸應鑑呢就肯喐嘅話。將佢頭先嗰扎 case 掟去，睇下有冇 case 嘅話，死得嘅喎。 所以我覺得佢唔捱到耐嘅啦，頂唔到太多板咯、啊。呢、這個女人 反而唔係立法會呢、這個。 我覺得而家開始咧， 法律委員會， 我覺得 panel 冇力喎。 最準確嘅描述嘅警方咧，就係咧，佢而家打緊兩手，一邊咧拖住你泛民唔好喐得咁勁，可以留得到咧就盡量俾佢留。但如果真係留唔到嘅時候咧，佢都諗咧就係要 嗱，我估泛民好簡單，泛民亦都睇住肥佬禮手上面有幾多嘢。 你覺得肥佬禮？ 肥佬禮今次攞地牢上咧，即係話嗰個善人俾嘅嘢一定唔止而家呢度咁少。 唔係，所以我話而家未個形勢未定嘅， 即 係你都唔知聽日又有咩爆出嚟 嘅靈池啊！一忽一忽割啦 啊！ 你而家最慘，我成日話阿林鄭攬住個流動炸彈啊嘛！而家呢個炸彈係不斷會有新嘢發生噶嘛。而佢 defend 緊一條係不能防守嘅一條公關， 防守唔到。 嗱，你而家有兩個變數咧，係令到。建制派未必保到佢嘅。第一就係話，聽日又有啲咩新嘅料爆出嚟咧？蘋果。嗯、第二咧就 聽日佢要落立法會好似。 大律師公會會唔會做嘢咧？ 嗯。 大律師公會會唔會做嘢？ 第三就係3月11日投票係咪輸到趴正？ 啊！ 如果 呢、這個就我哋做得到嘢啦。 係啦，如果周庭同阿姚松炎都冇過關嘅話咧，佢就驚，因為自決派啊嘛，話曬都係擺正牌頭啊嘛。 唔係啊，我覺得最 worst case 唔係你嗰個 scenario， 而係你 DQ 咗按共產黨嘅要求 DQ 咗姚松炎、周庭，結果泛民呢邊出咗一個 nobody 仍然大勝。 係呢、這個 咁你就即 係 廢 Q 咗共產黨嘅 DQ 嘅武器啦。 係啦，呢、這個最 呢個係最 worst 嘅，其實係即係話個民憤大到咧，就係話你雖然將一個有 charisma 嘅 politician 將佢 DQ 咗， 嗯， 不過原來去到個地步咧。就係、是、變成一個 campaign 嘅， 嗯， 所以我就係頭先我哋一開始所講嗰個問題，兩樣嘢係相關嘅 ，OK， 係嘛？即係話如果我覺得泛民亦都可以選擇嘅，如果你覺得最 worst 最好嘅選擇係冇 DQ， 咁就要全力打低佢，打到一個地步係知道佢一 DQ 咧就會爆炸。嗱、這、呢個我相信奶媽都要評估噶嘛，因為奶媽個人咧，其實佢同阿梁振英有一樣好相似嘅，就係、是、佢所有人都可以掟落巴士底嘅可以， 嗯。 你睇到佢從為官咁多年咧，佢冇一個佢嘅馬仔嘅，你諗下幾恐怖啊？ 嗯， 即係冇一個馬房叫做呢個奶媽馬房嘅， 嗯， 係咪？以前個個都有噶嘛，有個派系噶嘛，譬如阿肥龍咁樣，肥龍下邊有邊啲邊啲跟佢揾食，手袋黨陳方安生下邊有邊啲邊啲揾食。呢、這個林鄭月娥從為官咁多年咧，係單打打單炮嘅，即係話佢任何人都要掟落去巴士底嘅。一出事嗰陣時候就切割嗰啲人嚟嘅，即係你見到阿葉劉批評佢最犀利係呢樣嘢嘅， 係冇乜義氣。 葉劉啱啱好同佢調翻轉嘅， 有義氣 嘅。葉劉咧就所有喺保安科、保安局跟過佢嘅咧，佢都知攬過佢哋嘅。其實， 所以嗰班友仔死撐。 到今日你問發展局長黃偉麟咧，佢都話葉劉係好人嚟嘅，因為黃偉麟又喺保安局任做過官噶嘛。李少光啊，成扎跟過佢嘅都話佢好人嚟嘅。 湯顯明都跟。 係啦，因為佢就總之有鑊嘅話咧，佢就會幫你擋咗先嘅。 你可以話好老細啦，佢係一個好嘅老闆啦， 大佬性格。 大佬，你跟我揾食，我照你。但不過你要認我做大佬，就係咁啦。但係咧，奶媽嘅性格咩咧？就係咧，有事第一個就交你出嚟嗰啲人嚟嘅。咁所以你話雙井可以攬住幾耐咧？我覺得佢亦都要睇，就係肥佬揸住啲乜嘢其實係你諗下，如果開得你地牢僭建 file， 你老公潘樂圖嗰個亦都係一個流動嘅 target。 嗯。 是任何時間都可以開快腦去嚼的嘛，其實 是。所以跟住你話，首次嗰單嘢咧已經唔係太嚴重噶啦。 嗰、那個唔係好嚴重。 你即係細良，你嗰個思路就係話再擠嗰啲出嚟嗰啲，係唔係仲係佢老公嗰啲利益衝突啦、 啊？係啊，嗰啲大鑊、啊。 背後幕後台底交易啊，嗰啲咁嘅嘢啊。 大佬，你工程界大佬咁多年，我都話啦，坦白講，身家咁豐厚。你冇趁家咩？呢啲嘢，你冇得罪過人，你冇搶咗人。 誒，隨時係今次都係啲趁家逐步擠出嚟嘅， 唔會係冇記者無厘頭走去刮到，走去嗰度影嗰啲咁嘅嘢。係 啊，貪得意咩？ 貪得意咩？真係隨時。 喂，好啦，喂，今晚時間差唔多啦，係嘛？ 眼瞓啦，係嘛？終於 我好眼瞓啦，已經、啊、又要復個 message 啦。頭先佢舉咗好耐一分鐘啊。 係咩？ 係啊， 我以為你趕住打電話去呢、這個。 我以為你提 供會啊，係嘛？ 好彩有阿土喺度，好嘢！我哋準時收工。 你中意中意去報 ICAC 噶嘛？ 你又知嘅？ 你節目講嘅 係咩？係我 OK， 我 Jack 咧唔記得咗大佬。 啊，好啦，下個禮拜見。時間差唔多，今日咧就直播破紀錄喎。 係啦，幾多啊？ 4000幾喎。 OK， 係啊，真 係。我哋唔係7000幾先係紀錄咩？ 唔係，我哋嗰次係特別講特首選舉啊嘛。 OK， 我哋嗰次係，但係今次係我哋 regular 嘅節目嚟講咧係。破新紀錄啊！ 有徐公子喺度， 哇！有你喺度、啊， 大佬， 呢啲叫做三。 我同你有啲火花，我發覺 係咩？ 係啊， 係、哎、好， 不如你兩個結婚啊咁就。 唔係啊，我講 A， 佢一定講 B 啊，我講 B， 佢講 A 啊，大佬。 咁叫火花，原來叫 咁先有激盪。 哦，呢啲叫趁家，唔係叫火花。係啦，咁咧就今集多謝大家收聽，記住 download 我哋 apps 同埋 rating， 俾五粒星啊嗱，記住啦。下个礼拜同欣瑞又再见，希望到时咧你就唔使 check 咧。 好， 一休息就出去扯烟啦。 好， 我仲要翻去真系扫烟头嘅，阵 唔使。你有个兜就喺度，我摆咗去嘅， 系咪？ 系啊， 系咪真系烟兜嚟噶？ 系啊， 我摆。你有冇睇清楚噶？ 系啊，真系 烧到宝嚟噶系嘛？ 唔系个烟兜嚟嘅，大佬。嗱，你条友偷咗食烟啊！真系食。 出去睇下先。 好嘅， 好，今晚就到此为止，拜拜。 拜拜。 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哦。 哇！咁我哋奪加上命，咪仲暴力，隨時拉得噶咯喎！ 但係講暴力，你救呢個政府暴力？ 納税人嘅血汗金錢就係俾大白象嘅工程超支奪去啦！ 一人一票選出嚟嘅議員，個議席又俾佢暴力奪去。 我哋香港人連尊嚴都俾佢奪去啊！ 咁而家究竟邊個奪邊個命啊？ 逢星期二晚8點，奪命鬧鬆。 重奪香港。